第八十回，姹泥欲扬求配偶，心猿户主识妖邪。且说比丘国君臣黎庶送唐僧四众出城，有二十里之远还不肯舍。三藏勉强下辇，乘马辞别而行，目送者直至望不见踪影方回。四众行够多时，又过了冬残春季，看不了野花山树，景物芳菲。前面又见一座高山峻岭，三藏心惊，问道：“ 徒弟，前面高山有路无路，势必小心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师傅这话也不像个走长路的，且似个公子王孙坐井观天之类。自古道山不爱路，路自同山，何以言有路无路？” 三藏道：“ 虽是山不爱路，当恐险峻之间生怪物，密林深处出妖精。” 八戒道：“ 放心放心，这里来相近极乐不远，管取太平无事。” 师徒正说，不觉得到了山脚下，行者取出金箍棒，走上石崖，叫道：“ 师傅，此乃转山的路，忒好不？快来快来。” 长老只得放怀策马。沙僧叫：“ 二哥，你把担子挑一件。” 真个八戒接了担子挑上，沙僧拢着缰绳，老师傅稳坐雕鞍，随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。但见那山 云雾笼峰顶，禅园永见中，百花香满路，万树密丛丛，眉清李白，柳绿桃红，杜鹃啼处春江暮，紫燕呢喃舍已中，嵯峨石翠盖松，崎岖岭道突兀玲珑，峭壁悬崖峻，藤萝草木浓，千岩竞秀如排挤，万壑争流原浪红。老师傅环观山景，忽闻啼鸟之声，有其思乡之念，都马叫道：“ 徒弟，我自天牌传旨意，仅凭峰下灵官文，官登十五离东土，才与唐王天地分，甫能龙虎风云会，却又师徒敖马军，行进巫山峰十二，何时对子见当今？” 行者道：“ 师傅，你常以思乡为念，全不似个出家人，放心且走，莫要多忧。古人云，欲求生富贵，须下死功夫。” 三藏道：“ 徒弟虽然说的有理，但不知西天路还在哪里哩？” 八戒道：“ 师傅，我佛如来舍不得那三藏经，知我们要取去，想是搬了，不然如何只管不到？” 沙僧道：“莫胡谈，只管跟着大哥走，只把功夫挨他，终须有个道之之日。”师徒正自闲叙，又见一派黑松大林，唐僧害怕，又叫道：“ 悟空，我们才过了那崎岖山路，怎么又遇这个深黑松林？势必在意。” 行者叫：“ 怕他怎的？” 三藏道：“ 说哪里话，不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人。我也与你走过好几处松林，不似这林深远。 你看，东西密白，南北成行，东西密白彻云霄，南北成行秦碧汉， 密扎荆棘周围街，了却缠枝上下盘。藤来缠葛，葛去缠藤，藤来缠葛，东西客旅难行，葛去缠藤，南北经商怎进？这林中住半年，哪分日月？行数里不见星斗。你看那背阴之处千般景，向阳之所万丛花。又有那千年槐万载桂，耐寒松。山桃果也芍药汉芙蓉，一攒攒密气重堆，乱纷纷神仙难化。又听得百鸟声，鹦鹉哨杜鹃啼，喜鹊穿枝乌鸦反哺，黄鹂飞舞百蛇调音，鹧鸪鸣紫燕语，八哥儿学人说话，画眉郎也会看经。又见那大虫摆尾，老虎磕牙，多年胡和庄娘子，日久苍狼好镇林。就是托塔天王来到此，纵会降妖也失魂。孙大圣公然不惧，石铁棒上前劈开大路，引唐僧进入深林。逍逍遥遥行经半日，未见出林之路，唐僧叫道： 徒弟，一向西来，无数的山林奇险，幸得此间清雅，一路太平。这林中奇花异卉，其实可人情意。我要在此坐坐，一则歇马，二则腹中饥了。你去哪里化些斋来我吃？ 行者道： 师父请下马，老僧化斋去来。 那长老果然下了马，八戒将马拴在树上，沙僧歇下行李，取了钵盂递与行者。行者道： 师父稳坐，莫要惊怕，我去了就来。 三藏端坐松阴之下，八戒沙僧且蜜蜂寻果闲耍。且说大圣纵筋斗到了半空，注定云光回头观看，只见松林中祥云飘渺，瑞霭氤氲。他忽失声叫道： 好啊好啊！ 你道他叫好作甚？原来夸奖唐僧，说他是金蝉长老转世，时世修行的好人，所以有此祥瑞兆头。 若我老孙方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之时，云游海角，放荡天涯，据群经自称齐天大圣，降龙伏虎，消了死疾，头戴着三合金冠，身穿着黄金铠甲，手持着金箍棒，足踏着步云履，手下有四万七千禽怪，都称我做大圣爷爷，着实为人。如今脱却天灾，做小伏低，与你做了徒弟。想师父头顶上有祥云瑞霭照定，请回东土必定有些好处，老孙也必定得个正果。 正自家这等夸念中间，忽然见林南下有一股黑气咕嘟嘟的冒将上来。行者大惊道： 那黑气里必定有邪了，我那八戒沙僧却不会放生黑气。 那大圣在半空中详察不定。却说三藏坐在林中明心见性，逢念那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忽听得嘤嘤的叫声救人。三藏大惊道： 善哉善哉，这等森林里有什么人叫？像是狼虫虎豹胡捣的，带我看看。 那长老起身挪步，穿过千年柏，割起万年松，扶葛攀藤，近前视之，只见那大树上绑着一个女子，上半截使葛藤绑在树上，下半截埋在土里。长老立定脚，问他一声道： 女菩萨，你有甚事绑在此间？ 咦，分明这厮是个妖怪， 长老肉眼凡胎却不能认得，那怪见他来问，泪如泉涌。你看他挑腮垂泪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星颜含悲，有闭月羞花之貌。长老实不敢近前，又开口问道： 女菩萨，你端地有何罪过，说与贫僧却好救你？ 那妖精巧语花言，虚情假意，茫茫地答应道： 师父，我家住在贫婆国，离此有200余里，父母在堂十分好善，一生的和亲爱友，时遇清明，邀请诸亲及本家老小拜扫仙营，一行轿马都到了荒郊野外，至营前摆开祭礼，刚烧化之马，只闻得锣鸣鼓响，跑出一伙强人，持刀弄杖，喊杀前来，慌得我们魂飞魄散，父母诸亲得马得轿的各自逃了性命，奴奴年幼跑不动，胡倒在地，被众强人拐来山内，大大王要做夫人，二大王要做妻室，第三第四个都爱我美色，七八十家一齐争吵，大家都不忿气，所以把奴奴绑在林间，众强人散盘而去，今已5日5夜，看看命尽，不久身亡，不知是哪世里祖宗积德，今日遇着老师傅到此，千万发大慈悲，救我一命，九泉之下绝不忘恩。 说罢泪下如雨，三藏真个慈心，也就忍不住掉下泪来，声音哽咽叫道： 徒弟。 那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寻花觅果，猛听得师父叫声凄怆，呆子道： 沙和尚，师父在此认了亲也。 沙僧笑道：二哥胡禅，我们走了这些时，好人也不曾撞见一个，亲从何来？八戒道： 不是亲，师父哪里与人哭吗？我和你去看来。 沙僧真个回转旧处，牵了马，挑了担，至跟前叫： 师父怎么说？ 唐僧用手指定那树上叫： 八戒，截下那女菩萨来救他一命。 呆子不分好歹就去动手。且说那大圣在半空中又见那黑气浓厚，把祥光尽情盖了，道声： 不好不好，黑气照暗祥光，怕不是妖邪害俺师父，化斋还是小事，且去看我师父去。 急返云头，暗落林里，只见八戒乱解时，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，扑的啄了一滴。呆子抬头看见，爬起来说道： 师父叫我救人，你怎么持你有力将我灌这一滴？ 行者笑道： 兄弟莫解他，他是个妖怪，弄仙儿骗我们的。 三藏喝道： 你这泼猴又来胡说了，怎么这等一个女子就认得他是个妖怪？ 行者道： 师父原来不知，这都是老孙干过的买卖，想吃人肉吃的法，你哪里认得？ 八戒拱着嘴道： 师父莫信这弼马温哄你，这女子乃是此间人家，我们东土远来，不与相较，又不是亲眷，如何说她是妖精？她打发我们丢了钱去，她却翻筋斗弄神法，转来和她干巧事，倒他门也。 行者喝道： 憨货莫胡谈，我老孙一向西来，哪里有甚背懒处？似你这个重色轻生、见利忘义的囊骚，不识好歹，替人家哄了招女婿，绑在树上的。 三藏道： 也罢也罢，八戒啊， 你师兄常识也看得不差，既这等说，不要管他，我们去吧。 行者大喜道： 好了，师父是有命的了，请上马，出松林外有人家化斋你吃。 四人果一路前进，把那怪撇了。却说那怪绑在树上，咬牙恨斥道： 几年家闻人说孙悟空神通广大，今日见他果然话不虚传。那唐僧乃同身修行，一点元阳未泄，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，不知被此猴识破无法，将他救去了。若是解了绳放我下来，随手捉将去，且不是我的人也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语带去，却又不是劳而无功。等我再叫他两声，看是如何。 好妖精，不动绳索，把几声善言善语用一阵顺风嘤嘤的吹在唐僧耳内。你倒叫的什么？他叫道： 师父啊，你放着活人的性命还不救，昧心拜佛取何经？ 唐僧在马上听得这般叫唤，即勒马叫： 悟空，去救那女子下来吧。 行者道： 师父扫路，怎么又想起他来了？ 唐僧道： 他又在那里叫哩。 行者问： 八戒，你听见吗？ 八戒道： 耳大遮住了，不曾听见。 又问： 沙僧，你听见吗？ 沙僧道：我单单前走，不曾在心，也不曾听见。行者道： 老孙也不曾听见，师父他叫什么，偏你听见？ 唐僧道： 他叫的有理，说道活人性命还不救，昧心拜佛取何经？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快去救他下来，强自取经拜佛。 行者笑道： 师父要善讲起来就没药医，你想你离了东土一路西来，却也过了几重山场，遇着许多妖怪，常把你拿将进洞，老孙来救你使铁棒，常打死千千万万，今日一个妖精的性命舍不得，要去救他。 唐僧道： 徒弟啊，古人云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还去救他救吧。 行者道： 师父既然如此，只是这袋儿老孙却担不起，你要救他，我也不敢苦劝你，劝一会儿你又恼了，任你去救。 唐僧道： 猴头莫多话，你坐着等我和八戒救他去。 唐僧回至林里，叫八戒解了上半截绳子，用耙拄出下半截身子。那怪跌跌鞋束束裙，喜滋滋跟着唐僧出松林，见了行者。行者只是冷笑不止。唐僧骂道： 泼猴头，你笑怎的？ 行者道： 我笑你时来逢好友，运气一家人。 三藏又骂道： 泼猢狲，胡说，我自出娘肚皮就做和尚，如今奉旨西来，潜心礼佛求经，又不是利禄之辈，有甚运退时？ 行者笑道： 师父，你虽是自幼为僧，却只会看经念佛，不曾见王法条例。这女子生得年少标致，我和你乃出家人，同她一路行走，倘或遇着歹人，把我们拿送官司，不论什么取经拜佛，且都打作奸情。纵无此事，也要问个拐带人口。师父追了渡牒，打个小死，八戒该问充军，沙僧也问百战， 我老孙也不得干净，饶我口能怎么折辩也要问个不应。 三藏喝道：莫胡说，终不然我救他性命有甚一类不成？带了他去，凡有事都在我身上。 行者道： 师父虽说有事在你，却不知你不是救他，反是害他。 三藏道：我救他出林，得其活命，怎么反是害他？ 行者道： 他当时绑在林间，或三五日、十日、半月，没饭吃，饿死了，还得个完全身体归阴。如今带他出来，你坐的是个快马，行路如风，我们只得随你。那女子脚小，挪步艰难，怎么跟得上去？一时把他丢下，若遇着狼虫虎豹，一口吞之，却不是反害其生也？ 三藏道：正是呀，这件事却亏你格，如何处置？ 行者笑道： 保他上来，和你同骑着马走吧。 三藏沉吟道：我哪里好与他同马？ 行者道： 他怎生得去？ 三藏道：叫八戒驮他走吧。 行者笑道： 呆子造化到了。 八戒道： 远路没轻担，叫我驮人有甚造化？ 行者道： 你那嘴长，驮着他转过嘴来计较私情话，且不便宜。 八戒闻此言，捶胸暴跳道： 不好，不好，师父要打我几下，宁可忍疼，背着他绝不得干净。师兄一生会脏埋人，我驮不成。 三藏道：也罢也罢，我也还走得几步，等我下来慢慢的同走，捉八戒牵着空马吧。 行者大笑道： 呆子倒有买卖，师父照顾你牵马哩。 三藏道：这猴头又胡说了，古人云马行千里，无人不能自往，假如我在路上慢走，你好丢了我去，我若慢，你们也慢，大家一处同着女菩萨走下山去，或到安观寺院有人家之处，留他在那里，也是我们救他一场。 行者道： 师父说的有理，快请前进。 三藏撩前走，沙僧挑担，八戒牵着空马，行者拿着棒，引着女子一行前进。 不上二三十里，天色将晚，又见一座楼台殿阁。三藏道： 徒弟，那里必定是座安观寺院，就此借宿了，明日早行。 行者道： 师父说的是，哥哥早动些。 霎时到了门首，吩咐道： 你们略站远些，等我先去借宿，若有方便处，着人来叫你。 众人聚立在柳荫之下，为行者拿铁棒挟着那女子。长老拽步前进，只见那门东倒西歪，零零落落，推开看时，忍不住心中凄惨。长廊寂静，古刹书箫，苔藓盈庭，蒿砧满径，为萤火之飞灯，只蛙声而带漏。长老忽然掉下泪来，真个是 殿宇凋零倒塌，廊房寂寞倾颓，断砖破瓦十余堆，尽是些歪梁折柱，前后尽生青草，尘埋朽烂相除，钟楼崩坏古无皮，琉璃香灯破损，佛祖金身没色，罗汉倒卧东西，观音临坏尽成泥， 杨柳净瓶坠地。日内并无僧入，夜间尽宿狐狸。只听风响吼如雷，都是虎豹藏身之处。四下墙垣皆倒，已无门扇关居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多年古刹没人修，狼狈凋零到更休。猛风吹裂伽蓝面，大鱼交残佛像头。金刚跌损随灵洒，土地无妨也不收。更有两般勘探处，铜钟着地没悬楼。三藏硬着胆走进二层门，见那钟鼓楼俱倒了，只有一口铜钟扎在地下，上半截如雪之白，下半截如点之青。原来是日久年深，上边被雨淋白，下边是涂砌上的铜青。三藏用手摸着钟，高叫道： 钟啊，你也曾悬挂高楼吼，也曾鸣猿采粮声，也曾鸡啼就报晓，也曾天晚送黄昏。不知画童的道人归何处，铸童匠作哪边存。想他二命归阴符，他无踪迹，你无声。 长老高声赞叹，不觉得惊动寺里之人。那里边有一个侍奉香火的道人，他听见人语，爬起来拾一块断砖照钟上打浆去，那钟当的响了一声，把个长老唬了一跌，正起身要走，又绊着树根，扑的又是一跌，长老倒在地下，抬头又叫道： 钟啊，贫僧正然感叹你，忽的叮当响一声，想是西天路上无人道，日久多年便成精。 那道人赶上前，一把搀住道：老爷请起，不甘钟成精之事，却才是我打的钟响。三藏抬头见他的模样丑黑，道： 你莫是魍魉妖邪？我不是寻常之人，我是大唐来的，我手下有降龙伏虎的徒弟，你若撞着他，性命难存也。 道人跪下道： 老爷休怕，我不是妖邪，我是这寺里侍奉香火的道人， 且才听见老爷善言相赞，就欲出来迎接，恐怕是个邪鬼敲门，故此拾一块断砖把钟打一下压惊，方敢出来。老爷请起。 那唐僧方然正性道： 住持，险些虎杀我也，你带我进去。 那道人引定唐僧，直至三层门里看处，比外边甚是不同。但见那青砖砌就彩云墙，绿瓦盖成琉璃殿，黄金装圣像，白玉造阶台。大雄殿上舞青光，毗卢阁下生瑞气。文殊殿阶彩飞云，轮藏堂描花堆翠。三檐顶上宝瓶间，五福楼中平袖盖。千株翠竹摇禅榻，万种青松映佛门。 碧云宫里放金光，紫雾丛中飘瑞霭。朝闻四野香风远，暮听山高画鼓鸣。 应由朝阳不破那，岂无对月了残经。又只见半壁灯光明后院，一行香雾照中庭。 三藏见了不敢进去，叫 道人：你这前边十分狼狈，后边这等齐整，何也？ 道人笑道： 老爷，这山中多有妖邪强寇，天色清明，沿山打劫，天阴就来寺里藏身，被他把佛像推倒殿座，木直搬来烧火。本寺僧人软弱，不敢与他讲论，因此把这前边破房都舍与那些强人安歇，重新另化了些施主，盖得那一所寺院，清魂各依，这是西方的事情。 三藏道：“原来是如此。”正行间，又见山门上有五个大字，乃镇海禅林寺。才几步跨进门里，忽见一个和尚走来，你看他怎生模样？头戴锁髻绒锦帽，一对铜圈坠耳根，身着波罗毛线服，一双白眼亮如银，手中摇着波浪鼓，口念翻经听不真。三藏原来不认得，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。那喇嘛和尚走出门来，看见三藏眉清目秀，额阔顶平，耳垂肩手过膝，好似罗汉临凡，十分俊雅。他走上前扯住，满脸笑嘻嘻的与他粘手粘脚，摸他鼻子，揪他耳朵，以示亲近之意。携至方丈中行礼毕，且问老师父何来？ 三藏道：“弟子乃东土大唐驾下，钦差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取经者。事行至宝方天晚，特奔上刹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望垂方便一二。” 那和尚笑道：“不当人子，我们不是好意要出家的，皆因父母生身命犯华盖，家里养不住，才折断了出家。既做了佛门弟子，切莫说脱空之话。” 三藏道：“我是老实话。” 和尚道：“那东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？路上有山，山中有洞，洞内有经。像你这个单身又生得娇嫩，哪里像个取经的？” 三藏道：“愿主也见得是，贫僧一人岂能到此？我有三个徒弟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保我弟子，所以道德上差。” 那和尚道：“ 三位高徒何在？” 三藏道：“ 现在门外伺候。” 那和尚慌了道：“师父，你不知我这里有虎狼妖贼鬼怪伤人，白日里不敢远出，未经天晚就关着门户，这早晚把人放在外边。”叫徒弟快去请将进来。有两个小喇嘛跑出外去，看见行者唬了一跌，见了八戒又是一跌，爬起来往后飞跑，道：“ 爷爷造化低了，你的徒弟不见，只有三四个妖怪站在那门首也。” 三藏问道：“ 怎生模样？” 小和尚道：“ 一个雷公嘴，一个对亭嘴，一个青脸獠牙，旁有一个女子，倒是个油头粉面。” 三藏笑道：“ 你不认得，那三个丑的是我徒弟，那一个女子是我打松林里救来的。” 那喇嘛道：“爷爷呀，这门好俊师傅怎么寻这般丑徒弟？” 三藏道：“他丑自丑，却既有用，你快请他进来。若再迟了些，那雷公嘴的有些祸闯，不是个人生父母养的，他就打进来也。” 那小和尚急忙跑出，战兢兢的跪下道：“ 列位老爷，唐老爷请立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哥， 他穷便罢了，却这般战兢兢的，何也？ 行者道：“看见我们丑陋害怕。” 八戒道：“ 可是扯淡，我们乃生成的，哪个是好要丑哩？” 行者道：“把那丑且略收拾收拾。”呆子真个把嘴揣在怀里，低着头牵着马，沙僧挑着担，行者在后面拿着棒挟着那女子一行进去，穿过了倒塌房廊，入三层门里，拴了马，卸了担，进方丈中与喇嘛僧相见，分了座次。那和尚入里边引出七八十个小喇嘛来，见礼毕，收拾办斋管带。正是济公须在慈悲念，佛法兴时僧赞僧。毕竟不知怎生离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